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都臣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戏迷乐，迎来两位嘉宾，一位是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的亲传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宋玉珍女士。一位是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刘征，当今京剧前旦的佼佼者。宋玉珍、刘征母子二位做客戏迷乐，共赏梅派、张派名段，畅谈刘征的艺术经历。欢迎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请到节目当中呢，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宋玉珍女士，还有国家京剧院的优秀梅派、张派青年演员刘征，欢迎您二位。 朋友们好。 你好尚远，你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契机，什么想法，打算走专业的这条路，或者说准备去上学，当时家里是一个是赞成是反对，还有两派不同的分歧，再请宋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当时参加完票友大赛之后呢，这条路走不走哈？家里头反正一片反对声，特别是我们这姑姑哈，她就说男旦今后又能怎么着哈？就为他的前途着想，她就说，你看，你妈妈、你爸爸，都这个把年龄了，啊。你应该那个早点分担家里的这个负担。如果说你要是放弃了工作再去学戏啊，他们两个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啊？因为那时候上学都得自费啊，还挺好的电视台的工作又都丢了啊，好不容易给你找的工作，哎，当时我跟孩子聊呢，刘征呢那时候也不是说特别那个什么，他就说妈妈，我是觉得电视台工作再好，他也说我也是打工仔，他说我一个男孩子，我还是想以我自己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哎，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跟之前从事舞蹈也好，这个歌唱也好，他可能对于舞台上那种感觉啊， 对 那种 有那种 火花的那 种绽 放、 后来不是又拍了两部电视剧嘛，一个是那个沈好放的拍的这个第一丑，天下第一丑刘敢三，那个沈导就说台上的戏让他演，私下呢我们再找一个我们影视界的人，结果一让他一试呢，他说都台上台下都是他， 就是他了， 就证明他呢就是还有一定的表演才能， 是的， 后来又排了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男旦的一个那什么，所以我就说这孩子甭管怎么说他可能就是干文艺的料吧， 是 啊，所以这个我说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哈，你愿意以自身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妈妈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孙玉敏老师，孙玉敏院长， 在一次那个企业家的这个联谊会上，就发现刘征。 嗯， 他刘征，我们这个学校明年有一个尖子人才班，速成班。 嗯， 两年包户口进京，学费返还，定向培养。 嗯， 反正有一定的优厚的这个 条件， 四个条件。当时我说，我说这个四个条件太吸引妈妈了。我说对尖子人才是这样的这么一个，我说那下决心，这步咱们走了。 嗯 啊，是火坑也好，是什么也好，咱们就趟一回吧。哎，就这么着，他还是他通过全国的高考，那这就非典了。 嗯， 哎呦，复习功课，你想他撂了十年的文化课， 重新捡起来，这个困难可想而知。 请老师怕传染， 嗯， 也不让来了， 嗯， 完全凭孩子自己，反正那阵他爸爸带着他， 嗯， 在石家庄。饭也不吃，不给白的面钱也不吃，水也不喝。哎呦，他爸爸都心疼了。这个 很有毅力， 但是还总算文化课考的分挺好，因为他专业分那孙玉敏早就通过了。就这么着呢，就去了北京戏校。培养他的这个教学大纲都是我参与策划的。我说这个梅派老师一定要请李玉福老师。啊，另外配靠的戏一定要学， 嗯， 昆曲要学， 嗯， 这是我给孙老师提出来的全面培养刘征的。我说张派这一块嘛，就暂时请我教就可以了， 嗯， 哎，所以在学校里两年排了十出戏， 嗯， 两年十出戏，其中包括什么《天女散花》呀，什么《红线道河》呀，《贵妃醉酒》， 嗯， 《霸王别姬》，这都是李老师亲授的， 嗯，这些戏其实。除了唱之外，其实做舞都非常的繁重，特别是对于这个，但我觉得对于刘征来说，其实也有他的优势，就是他有舞蹈的这个基础。 对， 这样我们请刘征谈谈，在学校的时候跟老师学习都有哪些印象，有哪些好玩的故事，跟我们也来分享。 你要说学习的过程吧，我爹也没有说觉得多么心酸，我从这个人角度考虑没有，就觉得 因为喜欢戏，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享受的， 很享受。对，你说的对。你要说其实有什么特别的，什么事情吧，也我觉得也没有，可能是对培养就是男性唱，但就是就不培养了。但是我们在学校，当时对于我来讲吧，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案例。但是呢，我不想特别特殊的对待这个事情，我就是说一个课堂学戏，那么李玉福老师在课堂呢，可能会着重对你要求的会更严格一些。觉得女孩子是这样的，那你男的你就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也没有说多么的特殊。但是有一点特殊性，就是肯定是就是学完戏这么多学生，肯定我是必须得演出，必须得彩排的。就是这个有一个特殊性，剩下的可能就是该练功就是得练功，而且可能还是要比别人要多一些练功。完了以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可能在学校实践的机会会比别人多一些。 昆曲戏是 昆曲戏，我当时是北昆的名家张玉文老师。 张老师。 给我算是开蒙吧。思凡、游园惊梦在学校，也就是半学期两轨戏。其实大专两年很快，非常快，非常快。但是呢，这两年过得是非常充实的。基本是寒暑假我基本是没有的。就是说，因为我那会儿年龄也比较大了，觉得更珍惜一些吧。而且呢，我觉得也没有太辜负一些老师的期望，像孙老师的期望也没有辜负。 我再稍微补充一点啊，就刚才两位老师都说到了，这个因为从1949年之后呢，当时的这个比较普遍的男性演员唱京剧旦角的这个现象呢，后来是不大培养的，甚至连女演男也是不大支持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比如说像中国戏校的，像李明岩老师他们，当时实际上是老生 老 旦兼唱的，那么后来呢就不再兼唱老生了，还是男演男。女演女，特别是这个文革之后，那么这个现象根本在戏校就是看不到的，在京剧舞台上也是当年培养的那一批，还有极个别的老师呢，可能是小生旦角兼唱的情况。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孙玉敏校长当时能有这样的魄力，我觉得这还是很钦佩的吧。 是非常钦佩他，凡是力挺嘛，因为他是从艺术角度出发的，他也是说我实验一下吧，我一直对男旦吧。 老师有一种情怀，他反而是这种看法。 因为他当年的那些老师，启蒙老师，包括他最后追随的荀慧生大师，都是男的。 包括玉佛老师也是，他们当年都是跟男先生学的多一些。就是说什么，多少都会有一些情怀在里。包括我的母亲也是跟一些男性的旦角老师学过戏，就是说就是还都有一点情怀。那么具体怎么做这个事情，那确实是，那是作为管理者，像孙老师他确实是顶了一定的压力的。 所以我们今天说起这件事情，还是很佩服孙老师的魄力。不光是这一件事情啊，在很多这个京剧乃至戏曲教育的史上啊，我觉得孙老师很多事做的都是很有先见性和这种突破性的。 突破性。 所以在刘征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带着这波学生钱旦昆生破冰之旅，京津沪汉。当时刘征拿的两出戏，一出是王江亭，一出是刘兰芝。当时在上海、武汉、天津，起步就是北京了。演出的反响效果相当好。女老生嘛，就是什么王子啊，他们那波学生。 好，这样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了，我们下面再来听一段刘征的唱吧，好吗？您给我们推荐一段 这个挂帅的26吧。 好，下面就请您欣赏刘征演唱的《穆桂英挂帅》片段。 上您听到的是刘铮演唱的《穆桂英挂帅》片段。我们聊了这么半天了，我相信收音机前除了很多这戏迷听众朋友之外，还有很多可能不太了解戏啊的听众，所以我们也向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男旦，也就是男性演员唱京剧旦角的优势。当然这个话题对于二位来说肯定是老生常谈，经常要提到的，但是今天还是向很多这个不太熟悉戏的朋友再来说说男性唱旦角都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哇，那些我是比较直接一些的了。 嗯， 男性唱旦角呢，跟女性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性别上，对吧？ 对， 咱们性别上的属性又不同。 是， 男的气力、声带的，就是 表现 、包括我就说声带的长宽、厚，跟女性又不一样。 嗯， 可能要是说再更深一层的说呢，就是理解力的程度上也不一样，也许可能是。从属性上讲，男性的理解可能有些在某些方面就是跟女性不一样，不能说是好与坏，对与错，这个是没有的。 嗯， 它是一个艺术范畴的一种理解不一样。那么呢，表现力呢，因为戏曲本身就是写意性的、夸张性的，它不是现实的，它不是那个所谓的话剧现实生活的，那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美学是有一定的相关的联系的。 嗯， 但是男性旦角的出现有它的历史特殊性。就是好比就是男尊女卑，封建的一个观念，不许女人抛头露面呐、过去的女人也没有工作嘛，更何况出门，再加上裹脚，也就一些对女性的一个封建上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不公平吧，我觉得 限制、 不像现在嘛，大家比较开放，所以说可能是对某些艺术的一个发展上，可能就是男性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性扮演，但么通过男性的扮演呢，不断的几代人的前辈几代人的一种打磨、一种创造、一种改进呢、我觉得可能是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可以说是无法逾越的一个高峰。那么其实女性旦角的出现其实在民国以前就有了，那么为了区别呢，就是叫昆旦，那么叫前旦，它也是乾坤范畴的，并不是性别范畴的，不是男与女的问题，是乾坤这么来分别的。那么就是说像过去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培养了德和军艺的这几个字的科班的学生里面，就很多都是有昆凌，但是也同时也招男的也演旦角，同时培养的，这在过去是挺先进的。那么就是各有表现不同，我觉得那会儿这个学校当时焦俊先生跟程砚秋先生所建立的，又绕到孙云老师后来就说是为什么举荐我培养我的这一点来说，他说我不管男的女的，他只是好旦我就培养，不在于性别，在于他是在这个行当在这个艺术上是不是有天赋，我觉得现在我个人认为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也就是说无论是前旦也好昆旦也好，它不是标签，更重要的观众看到的是质量。 质量包括艺术的含量，也许可能这个吧，这个女旦角唱的不错，但是呢可能力度上就差点劲儿，但是呢它整个的劲头啊、技法呀，包括人物感觉都非常好，也许可能就是在性别的这个属性上可能没有男的唱旦角达到那种所谓过瘾的那个味道。 我觉得就是女性演员演旦角啊，因为她生活当中是女性，那么在台上呢她又很自觉的表现女性，所以她可能理解的生发的那个角度和男性观察女性的特点，再把她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可能有时候视角不同，展现的方向不同，也就使得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喜好。我知道很多这个观众是非常喜欢看男旦戏的，所以当时刘铮在学校演出也好，或者说是孙老师带着你们出去演出，是不是还是很受到追捧的？ 是这样，我觉得吧，当时也是利用了一个噱头，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需要嘛， 宣传 嘛，对吧？ 对， 还是要是以打男旦什么什么什么，大家都觉得，你要是一般的学生的一种巡演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就看看吧，反正也挺捧场的嘛。但又在这个前提下加了一个男旦的这一个名头也好，完了加上我的这种家庭背景嘛，我姑姑的这样的一个大艺术家身份，其实孙云老师这方面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点子他脑子还是比较活跃的，他 都利用上了， 嗯， 其实是挺符合这个时代需求的。 是的。 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在民国以前，这个可能更需求。 对，是 一样。我们现在看过去的戏棒嘛，什么环球第一，什么探角啊，什么就类似这种。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就回想到现在这样一个孙老师带我们巡演的什么破冰之旅吧，大家有破冰，嗯，为什么破冰呢？哦，男旦还是院校培养的，这个可以说解放后时也是比较罕见的一个案例了。 嗯， 那么成不成功呢？哎，觉得还挺成功的。 嗯， 对不对？其实一个人在一个行当里边带出一个条路出来呢，也许会给别人很多希望。 对，成为了一个现象， 嗯，啊！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嗯， 因为女演员吧，她很本色。 嗯， 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前小剧场演出的时候， 嗯， 有一个唐山的一个女孩子叫赵霞，嗯，她根本不喜欢看京剧， 嗯， 她是误打误入看了一场刘铮的捧音， 嗯， 然后她也不知道她是男的，回来在听观众议论当中啊，台上这个穆桂英是男的呀， 嗯， 她就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嗯， 我要了解刘铮，我要走进刘铮。因为那年轻人吧，他就有一种好奇的心理，他说他的声音能把这个剧场灌得满满的， 嗯， 很震撼，让我，哎，而且非常好听，他扮相又那么漂亮，他的做派啊，他不懂，其实他不懂，但是他就觉得俩字太过瘾了， 嗯， 他从那以后他就在网上搜集了很多很多有关刘铮的资料，哎呦，他写的那东西啊，我一看呢，我真是，我说刘铮真的有这么好吗？啊，这个我就说，就这个孩子，他就只要有刘铮的戏，他在那个就那个那咱也不会弄那个网上就订，有几场订几场票，专门从唐山来。所以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其实原来他们肯定他那个群里头也有吹捧这个娱乐界的那个，但是他说这可不一样， 嗯， 这可不一样。啊， 嗯， 所以需要耐得住，我们的路走的是对的， 嗯， 我们的路走的是对，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支持孩子呢，我说这个男旦艺术没上成群，以致没上成群以上的前辈男旦艺术家们，他们能把这门艺术做到极致，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瑰宝， 嗯， 他肯定有他生存的魅力所在， 嗯， 是吧？当然你说后来出现的什么颜回珠老师啊，什么李玉茹老师，包括佟志玲老师，这都相当棒的大家， 嗯， 是不是？但是他们要提起前辈没上成群来，他们仍然是敬畏的心理， 嗯， 为什么呢？就说你能登峰，但是很难造极，因为这个不是你自身的生理条件所决定的，你比如声音达不到。 嗯， 你达不到男旦的穿透力， 嗯， 表演他就是有爆发力啊。那你看宋长荣老师那红娘那一出场就跟一阵风似的就出来了，你女旦角你没有那种冲击力， 嗯， 他为什么就是活红娘了，活泼可爱热情奔放撒得开， 嗯， 一句话就撒得开，对不对？嗯，所以我就说我在刘铮身上我看到了这样的影子。 好，谢谢宋玉珍老师，也谢谢刘铮。今天呢咱们先暂时聊到这儿，还没聊过瘾，我们下个周六的同一时间戏迷乐栏目再继续专访京剧名家宋玉珍老师，还有青年京剧演员刘铮。刘铮的艺术之路往后怎么发展，又是怎么进入国家京剧院的，我们下周继续聊。今天的戏迷乐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播出的广播剧场。